你有嘢同我讲啊？ 唔知点开口噶喎。 你试下。 好，咁我试试。 听好了，我想着你那边，啦啦啦啦啦啦，一双啦。拉你脸啦、啊、拿着你啦啦啦千啦万啦陪你啦啦我的话好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想啦哪有一天不想啦啦啦啦啦巴不得有个啦啦对我说啦啦啦拉长是我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明白吗 讲多次啊 好那你听着了 你啦我我啦你永远啦啦啦人生啦啦啦，难得啦啦啦，哪怕啦啦啦，大不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千言万语不外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天下，可以啦啦啦啦啦，就啦啦啦。 仲有冇嘢讲啊？ 冇啦，讲晒噶啦，系咪好感动啊？ 特感动。